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十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为什么土星光环像翩翩飘带？为什么它在阳光下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变换角度又会展示天堂鸟一样迷幻的颜色。奇异的土星光环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卡西尼惠更斯号探测器为我们揭示一颗全新的星球，谜底逐渐变得清晰。400年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土星时，发现土星好像长着两只神奇的耳朵，不但会变化，有时还会消失。对此，伽利略百思不解。1659年，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也发现土星的耳朵。经过更细致的观测，惠更斯发现土星那两只像耳朵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像一个环绕土星的扁平状圆环。1679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认为，圆环由无数小环构成，中间有许多暗缝，其中最大一条暗缝后来被命名为卡西尼环缝。20世纪90年代，为了详细考察土星及其卫星，美国宇航局、欧洲空间局和意大利宇航局合作，研制了土星探测器卡西尼惠更斯号，并于1997年10月15日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经过近7年的航行，走过智慧、惊险和黑暗的太空旅行，2004年7月1日，卡西尼号开始对土星大气、光环和卫星进行历时4年的科学考察。土星是充满气体的星球，天文学家认为土星大约有20多颗卫星。卡西尼号却发现土星有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直到第60个， 还不包括那些数不清的孙子辈。卡西尼号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美丽的土星光环。他发现土星光环直径约8万千米，厚度10至1000米。光环几乎都是冰块，小的1厘米，大的10米，再加上一点岩石尘埃组成。正是这些冰块让土星光环闪闪发光。2005年1月14日，惠更斯号冲入土卫六卫星稠密的大气层，最后撞击在土卫六卫星坚硬的岩石上，却毫发无损。它成为人类太空探测以来降落在太阳系星球上最远的人造物体。惠更斯号固定在土卫六卫星上探测，向地球发回珍贵的详细资料。原来土卫六卫星与早期的地球表面十分相似。2008年7月底，卡西尼号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一个湖泊位于土卫六卫星的北极，大约420千米长，350千米宽，面积约12万平方千米，远大于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世界最大淡水湖苏必利尔湖，被命名为利基亚湖。在土卫六卫星的南极，还有一个更大的湖泊，大小相当于世界上最大的湖泊里海。这样看来，土卫六卫星可能是一个滋润的世界。一次旷日持久的远征，一次成就辉煌的探险，土卫六卫星有大气层、季节变化、云雨气候循环、大型湖泊、有机化学物，并蕴藏着大量的地下海洋和丰富的油气田。它还可能存在人类最希望得到的好消息，那就是生命。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国际空间站是太空合作的典范，不但为建造太空科学、太空工厂、太空旅游、太空城提供了经验，而且向登陆月球和火星、深空探索等远大目标前进了一大步。由于闪烁着人类智慧、勇气、力量和科技的光芒，国际空间站注定成为全人类的骄傲，太空探索的重要里程碑。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提议，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地球上空，建一个长期有人工作的空间站。之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16个国家合建了一个庞大的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它是人类发射的第10座空间站。航天科学、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号称人类最伟大的科学，而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是太空工程。国际空间站虽然庞大复杂，安装原理却很简单，就是太空搭积木。美国航天飞机、俄罗斯质子号火箭运送大型舱段，美国航天飞机和俄罗斯联盟号运送宇航员和科学家，欧洲空间局、日本宇航机构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飞船运送食品、燃料和零部件。宇航员像小朋友搭积木一样在太空中建设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结构复杂，体积庞大，投资总额超1000多亿美元。 1998年11月20日，第一个组件曙光号功能舱发射成功。为了国际空间站，各国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浪费的资金比实用的更多。为了给国际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美国有两架航天飞机失事，14名宇航员命丧太空。国际空间站是一个超级太空实验室，也是一个太空联合国，它以最先进的研究设备吸引了不同肤色、种族和国籍的科学家，成为人类在太空中进行长期科研的一个平台，为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天文学家提供方便。国际空间站一般容纳6人从事考察活动，最多时可居住10人，时间为3到7个月。国际空间站在不断长大。2011年12月，俄罗斯进步 M 号货运飞船运送最后一个舱段，国际空间站完全建成。国际空间站长 108.5 米，宽 72.4 米，高度为20米，重量约450吨，燃料重量约4吨。8片太阳能帆板最多产生120千瓦电力。宇航员生活和工作的空间有837立方米，相当于两架波音747飞机的空间。国际空间站里面十分温馨，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一个大气压，但还是容易患上心理、心血管、太空运动病等太空病。宇航员会脸红脖子粗，青筋暴起，脸部肿胀，成为太空脸。其中女宇航员更加明显。怎样从地球到国际空间站呢？需要多少钱呢？宇航员可以从俄罗斯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坐联盟号飞船奔赴国际空间站，也可乘美国航天飞机启程前往国际空间站。宇航专家认为，如果坐俄罗斯飞船去，2012年的航天票涨价了，约5000万美元。虽然挤一点的安全便宜，如果乘美国航天飞机，航天票价1亿美元，虽说价格贵，危险性高，但是很舒服。返程也可以选择飞船或航天飞机。总之，不管做什么升空，到太空工作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国际空间站设计寿命可能到2028年。2014年1月25日，国际空间站飞行时间达到5558天，其中载人航天4832天。在太空围绕地球运行约86607圈，行程30多亿千米。国际空间站不会自己发光，但反射太阳光线，它就像一个小月亮悬挂在太空。在地球上，除了能用肉眼看见太阳、月球，还可以看见一颗新星，那就是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每天16次经过世界各地，美国宇航局每天公布和预报飞临世界各地的时间表，在日出前或日落后，人的肉眼可见一个由西北朝东南方缓慢移动的亮点，飞越天空2到5分钟。你能看见这颗太空第三亮度、夜空第二亮度的人造天体吗？一座美丽的珊瑚岛，一个著名的空间站，一段令人唏嘘的安魂曲。没有哀悼仪式，也没有墓碑，那些曾经辉煌的名字除了偶尔被提起，海面上没有一丝纪念的痕迹。人们不知道碎片来自哪艘飞船，但知道它一定是来自为人类立过战功的好飞船。在太平洋中部，有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基里巴斯。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东南方向3200多千米，就是美丽的珊瑚岛——圣诞岛。1777年12月24日的平安夜，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登上此岛，就命名它为圣诞岛。圣诞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环礁岛，其形状像一只昂首爬行的乌龟。圣诞岛是热带旅游胜地，也是度假垂钓天堂。这里北梭鱼、金枪鱼、鲷鱼会自动上钩，漂亮的热带鱼会亲吻人的脚丫，并潜入透明的海底和鲨鱼竞赛。这里蔚蓝的天空纯洁透明，湛蓝的海水晶莹剔透，银白色的沙滩柔软轻盈。只要有时间和金钱，你将亲眼目睹这一切。由于圣诞岛位于南太平洋的广阔海域中，岛屿少，人类活动少，几乎没有船舶航行，水下资源也没有开发，是最安全的海域。人们便将一片长10000千米、宽1200千米的海域作为宇宙飞船的墓地。宇宙飞船公墓又称航天器公墓。圣诞岛这个美丽的公墓安葬了200多个废弃的卫星、宇宙飞船和空间站，其中包括至今仍令人倍感怀念并充满传奇色彩的苏联和平号空间站。和平号空间站是当时世界上重量最大、载人最多、寿命最长、技术最先进、在轨工作时间最长的空间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多舱段组合的空间站。它是苏联太空计划中最璀璨的明珠，各种肤色、性别、民族和国家的宇航员都与和平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留下许多优美动听的故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和平号的设计寿命是5年，曾在太空中整整飞行了15年。和平号空间站的陨落曾让全世界许多科学家和宇航员为之黯然神伤。2001年3月23日，和平号空间站围绕地球飞行许多圈后慢慢接近南半球。宇航专家计算好时间、高度、速度和角度，命令和平号重返大气层。和平号沿着设定的死亡轨道降低高度，进入澳大利亚西北部上空，在烈焰和爆炸中焚毁了。和平号粉身碎骨后，残片坠落圣诞岛附近深邃的冰冷海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湛蓝的海底，和平号空间站的灵魂陪伴着热带鱼、珊瑚，与坠落于此的其他飞船和空间站一起回忆过去的辉煌。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立方体卫星虽然很小，却是多学科交叉智慧的结晶。现在大学生造卫星已不是头条新闻，世界各国上百所大学都在研制立方体卫星，并走在世界前列。这些在课桌上诞生的小精灵们飞向各自的轨道，展示科技、智慧和魅力。丹麦是欧洲北部一个风景秀丽的袖珍小国，它也是安徒生童话里美人鱼、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家乡。联合国将丹麦评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度，那儿有一所年轻的大学，奥尔堡大学。2003年6月30日，奥尔堡大学学子翘首盼望来自俄罗斯的好消息。此时， 俄罗斯普列谢茨克航天中心一片繁忙，一枚呼啸号运载火箭将点火升空。十分钟后，五颗日本、加拿大、美国和丹麦奥尔堡大学学生研制的卫星进入太空，发射成功。奥尔堡大学一片欢呼。原来，奥尔堡大学研制的是世界上第一颗立方体卫星。那么什么是立方体卫星呢？就是长宽高各十厘米，重量不超过 1.33 千克的立方体卫星。立方体卫星也是一个教育计划，目的是学生通过设计研制立方体卫星，学习理解掌握世界先进的空间技术，提高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增强团队精神。立方体卫星一般运行在250至1000千米的低轨道上。由于立方体卫星几乎不带燃料，它的设计寿命短的只有几天，长的几个月，最多的2到3年。大部分立方体卫星没有推进系统，靠火箭给它的初始速度飞行。现在，有的立方体卫星使用微型离子调子火箭给自己装上力量的翅膀，技术和功能也越来越接近大卫星。立方体卫星虽小却五脏俱全，卫星上的很多部件如分析仪、激光光纤陀螺、图像传感器、微波发射机以及电动机等有可能做得最小，它们集成在半导体基片上，构成立方体卫星的基本组成部分。卫星功能元件和小型仪器都集成到一个很小的半导体芯片上，一个由电池供电的微型芯片就可以完成一台仪器的作用，而不必再使用如太阳能电池阵，大大减轻了部件的质量。当将各个分系统小部件组装成卫星，经过分系统测试、综合测试、地面测试和太空环境测试，测试结果优秀便可以进入发射程序了。大学生们十分欣赏自己的作品，并把它作为艺术品送给太空。随着立方体卫星计划及知识在发达国家的普及，到2013年底，各国大学已发射110多颗立方体卫星。未来，相信这些设计者们不是成为卫星设计专家，就是航天的领导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能抱着多久？